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要跟你分享到这一首作品，来自 JS， 叫做苏菲亚的愿望。说到愿望呢，我就想起了看过的那部电影叫做《飞屋环游记》。卡通电影呢，永远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改变现实的无力感。卡尔他决定飞上天追逐梦想，那么换成是现实生活当中呢，哪会有这么简单呢？因为人越大呢，年纪越大，我们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小，做什么都会要思前想后来权衡一下。其实呢，不管你愿望是出国读书还是环游世界，其实都是有可能达成的。重要的是呢，你有没有在为你的梦想在做准备呢？ Sophia 离开了她的家，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挥别了深爱她的爹娘，还有从小看她长大，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。 Sophia 她不太会说话，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，虽然说没有人了解她，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她的舞台绽放光芒。 原谅她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，很难吗？还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想你才能够成全他。他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，陪着他这一路闯荡。也许是害怕，无所谓吧，下一步是天堂。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，忽然他又泪着落下。世界太小，梦想太大，难道人生是残酷的笑话？ 画上了鲜艳的妆，虽然他不认识那个他，他却不断说服自己，这样的情况还不算太差。 他们说实现梦想的筹码就是输掉一点点自己，但是他看着镜子里面的他，这是他要的吗？他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，陪着他这一路闯荡。也许挣扎，也许害怕，无所谓。

用说再见，就共度从白天到黑夜。在清晨阳光之中醒来，转过身看见你的笑脸， 在午后冲杯咖啡，肩并肩看书谈天，在浪漫宁静夜里拥着你入眠。 I wanna say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night my baby， 就这样过一整天两人的世界。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night my baby， 这一天我和你拥有 全世界的时间。想实现，用一天来体会永远。 Forever, baby， 在清晨阳光之中醒来，转过身看见你的笑脸。 后冲杯咖啡，肩并肩看书谈天，在浪漫宁静夜里拥着你入眠。 I wanna say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night my baby， 就这样过一整天两人的世界。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，这一天我和你拥有 全世界的时间。 迫不及待想要实现 I really wanna say yeah.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night my baby， 就这样过一整天两人的世界。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night my baby， 这一天我和你拥有 全世界的时间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来听听看周迅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夏天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看海》。这张唱片的音乐品质呢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出乎意料，因为它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演而优则唱的玩票性质。你看专辑当中这首歌，来自周迅的《看海》。 站在路边的椰树叶，它有一整天的时间，扬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边。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 上岸后被敲的孤单，让我快乐的不自然。离开海底的天淡，也就懂得了心酸。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看海。离开你以后才知道，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。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，我无处可逃。你的心不在，你总是想跑，我只想要 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，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。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。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，比你先说分手，请原谅我，原谅我不成熟，不爱你是借口，好让你离开我，请原谅我，好像自私将你占有，宁可寂寞就给我。

就你的一切，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仰踏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 这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，叫做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。继续来听听看林志炫。以前听林志炫呢，就像听那个时候所有的歌手一样，根本不会去想什么编曲配乐之类的，就是单纯的觉得呢，这个声音真的很能够打动人心。这首作品呢，来自林志炫，叫做《散了吧》，一起来回味一下。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，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。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，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，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。我目送你远走，站得太久，倦意淡淡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该原谅，该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。痛不怕，心不假，缘好断，人好傻。我开车听音乐，漫无目的的转，看街灯都接着一站，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。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，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，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要原谅，要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。痛不怕，心不假，缘好断，人好傻。 多久没见你，因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，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，总都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、啊、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谢谢。 总会了解我深深的爱恋。用一场轮回的时间，找回在你失意之前，在云与雾之间，只看着我的脸，心不再伤痛，拥有彼此怀念，再用个轮回的时间，编织我们快乐瞬间，不再让你改变，眼中露出抱歉，因为天使的心愿终究会实现。消失地平线，眼中对他迷恋，我心痛看见，那么明显，我固执相信你心墙背面，总会了解我深深的爱恋。轮回的时间，找回在你失意之前，在云与雾之间，只看着我的眼，心不再伤痛，拥有彼此怀念，再用个轮回的时间，编织我们快乐瞬间，不再让你改变，眼中露出抱歉，因为天使的心愿终究会实现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陪伴，我是苏宝。接下来跟你分享到林俊杰的这一首作品，叫做《西剑》。跟曹操的公认好评相比呢，这张《西剑》呢倒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失望。前三张专辑呢是一个他的突破点，不过不得不说呢，从这张专辑开始呢，他好像真的有一点疲乏了。来回味一下《西剑》。 阳光越过窗沿，我在阴影里面。再过正午时三年，就漆黑一片，没有人看得见。我心深处的阴暗面，只能眺望东边。你的世界太远，哦，沉到想象的极限。幸福有多甜，黑夜已吞噬我，就是拉不到你的手。因为我活在西边，西拥有半个白天，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。虽然和你面对面，却看不想象的极限，幸福有多甜，黑夜已吞噬我，就是拉不到你的手。因为我活在西边，只拥有半个白天，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。虽然和你面对面，看不到我的脸，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。在世界的那一边，只能有半个白天，暗自祈祷上天的垂怜。在山野的边缘，给我一丝光线，让你能够看我一眼。 在长夜的边缘，给我一

北京时间15:00。